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时间来到香港时间2013年8月26号的中午12:02，各位大家好，欢迎来到凤凰 U Radio 三立华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今天是薄熙来案大审的，应该是第五天了，比原计划已经大大的延长了，因此在案件的发展过程中，特别是在过去的这个周末，又出现多了非常多的亮点。那我们今天也是为大家继续来跟进这个薄熙来案的大审。首先来刷新微博，恐怕在整个薄熙来案审理的过程中啊，这个微博总是至关重要的。暨南中院的微博呢，在今天上午更新的这一份庭审现场呢，由公诉方类似于是总结目前为止呈现的所有的证据，那除了把所有的这个证人证词以及证据进行了一个总结之外呢，特别引人关注的就是公诉方在最后提出了因为薄熙来认罪态度不好，要求从严判处，这个在量刑上面可以说是做出了一个从严的一个要求，这恐怕也是这个案件审理到目前为止给公众留下的一个非常强烈的印象。公诉方提出的所有指控到目前为止，辩护方或者说被告人薄熙来这一边没有一项是承认的。 是，那三地化新闻连续为大家关注了第三天的薄熙来案的审理。根据我们前两天连线到的浙江大学法学院的阮方民律师，以及北京的前著名律师李庄先生，都是透露到薄熙来在庭审现场给大家的感觉就是拒不认罪。那么看到济南中院发布的最新微博，都在显示薄熙来正在为自己做最后的辩护。那到今天为止，我想我们可以再次把周六和周日的庭审亮点再为大家稍作梳理。 没错， 其实周五呢已经是在程序上有一点拖慢，到了周五的傍晚才开始审理对薄熙来的贪污指控。那么到了周六和周日是这次庭审的最大的高潮，以及最后的指证方面的尾声。最大的亮点在于王立军的当庭作证，他的出现也是令到被告人以及所有关心这个案子的人士是非常震惊的。 没错，之前有一个悬念，这次究竟会有什么样的证人出庭？那到目前为止，这个出庭的比较有分量的证人，一个是大连实德集团的前董事长徐明，这个是亲身出庭作证，也是跟薄熙来有一段这个一问一答，连续回答了有20多个没有。那另外一位大家比较有悬念的这个证人呢，博古开来，经这个控方的证实呢，是请他出庭，但是呢他拒绝了。 当然这也是他的权利， 这是他的法定的权利，古开来拒绝出庭作证。但是王立军并没有拒绝这样一个作证的机会，王立军选择了出庭，在某种程度上和薄熙来有一段这样的对峙。这个对峙呢就发生在关于薄熙来滥用职权这一部分的审理当中。 没错，那么是在星期六的下午呢，是终于开始审理滥用职权罪。王立军呢是忆述他跟薄熙来两个人翻脸的导火线，说呢薄熙来因为他要查博古开来杀人案而暴怒，并且是挥拳把他打的嘴角及耳朵是流血和流东西。那么有消息说呢，王立军还是坐着轮椅出庭的。 没错， 薄熙来呢在承认在王立军叛逃的过程当中呢，他是有错误和过失的，但是就否认犯罪。他强调自己没有枉法袒护古开来，也没有想过逼走王立军。 薄熙来在当庭的陈述中是这样说的，在滥用职权罪的问题上，王立军叛逃到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的事情，在这个过程中我是有错误和过失的，影响了党和国家的声誉，我很惭愧，我自己素质水平不高，关键时候没有能够冷静地对待这件事情，又产生了严重的误判，所以在王立军叛逃的事情上我有部分的责任，我对此感到很惭愧。对于起 诉书指控我的这些问题，我认为出入很大。第一，我有过失，我有错误，我很惭愧，我也愿意承担相应的责任，但是罪与非罪是另外一个问题。第二，我在这个问题上有几个基本点。一，是我没有徇私枉法想袒护骨开来。二，是我没有想弄虚作假搞虚假的医疗证明和休假式治疗的微博。三，是我没有想逼走王立军，把他逼到美国去蟠桃。 没错，那么我们还在电视上面也是看到两人对峙的画面啊。从央视播放的部分片段看到呢，和去年受审相比呢，王立军的其实变化并不大，并不像徐明以前可以说的这个身材是比较这个肥胖的，但到现在大家看到原来已经好像瘦太多，跟以前完全不是一个人的样子。那其实王立军的变化就不大，而且看到电视的画面当中呢也没有播放两个人的声音，但是看到呢薄熙来在对峙的时候是频频用手是点向王立军的方向，但是王立军呢就完全没有理会他，两眼一直直视前方，没有向他的旧上属是多看一眼。那到目前为止呢，我们看到非常多的评论就出来，大家认为这次一个庭审的亮点在于非常多的证人是实际上走到法庭上是当庭指证薄熙来，这可以说是一大进步。但是是不是一大进步呢？我来听一下浙江大学的法学院的教授阮方明律师今天是怎么说的。 我觉得就是这个案子就是开庭到现在啊，控方呢是确实是就是动员了很多相关的证人出庭作证，这个在一些重大案件当中确确实实还是比较少见的。我们更加熟悉的就是目前在中国的这个审判实践当中，就是我们司空见惯的并不是证人出庭作证，而通常都是控方在向法庭举证的时候就是拿着侦查机关在侦查阶段向这个有关的证人索取的这个证言的笔录，然后呢在法庭上宣读一下，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接受被告人控辩方的律师以及呢法庭的这样的一种质证或者说是质疑啊，使得法庭到底能不能采信他。那么这个案件给我们感觉有轻易的就是控方的证人还是比较多的。 是，那我们还记得呢，在上周五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讲到过骨开来的出庭作证呢，对于薄熙来可能他非常的不利。那么王立军的出庭作证对他有多大的杀伤力呢？继续听阮教授的说法。 这个王立军他出庭作证是不是具有很大的杀伤力？所谓杀伤力的问题，就是还是站在控方的角度，就是他让王立军这样的一个证人来出庭作证，他的这个指控是不是足以让那个被告人薄熙来没有退路？因为通过当庭质证以后呢，可以证明薄熙来之前的一些否认他是狡辩的。 好，那么王立军的出庭作证呢，其实有内地的律师就分析啊，说王立军呢作为薄熙来的冤家，而且同时呢是身为已经判刑的人员，出现在法庭上与薄熙来对峙呢，是引起了大家的一些威严。就比如说，如果在滥用职权罪上，检方只能提供王立军的证词，法庭不应该采信。这是内地的一位刑辩律师林小元的说法。 王立军出庭之前哈，有这么一个细节，他在核实庭上核实自己身份的时候，他特意强调了说自己也是薄熙来的受害人被害人，他的原话是这么说的。其实可以看得出来，他在出庭作证的时候恐怕这个情绪还是多少是有一点。 是，那到底应不应该采信呢？来看一下阮教授的看法。 法律上并没有，因为就是并没有特别规定这个证人的资格要受到什么身份的损失，没有。主要他是了解案情的人，他能够就是有能力来这个自主自愿的陈述这个他所知道或者看见的案情的事实，他就是证人，这个没有问题。 好、 但是呢，至于说法官在判断的时候，他要根据这个证人和被告人之间的相互的关系来进行一些背景的了解啊，比如说他被这个薄熙来打了一耳光，后来感觉走投无路了，面临着巨大的生命危险，所以他害怕受到薄熙来的这个报复，叛逃到这个美国领事馆里头去了。那么今天又出来作证，啊，那换句话来说，他和薄熙来之间那是有私人恩怨关系的，因此法庭在审查判断他的证言真实性的时候，应当考虑这样的一种因素。 好，刚才是来自浙江大学法学院阮方明教授对于王立军的证言应不应该采信的一个判断。那其实庭审到现在呢，大家说这个整个的过程有没有让司法界可以吸取的经验和教训？那经验上来说，看到这次非常多的证人是大量的出庭指证的话，算不算是一次司法上面的进步呢？阮教授有话说。 我不觉得这是一种进步啊，因为法律本身就是这么规定，证人就应当出庭作证。可是在实践当中，为什么尤其是在基层在底层相当多的，我不能准确的说出一个百分比啊，至少比如说绝大多数的案件证人是不出庭的，可是法律的规定并非如此。 嗯， 你如果说把薄熙来案件说成是进步，那么法律的规定算什么呢？你不做的就是法律的规定吗？那么平常，那如果说把这个薄熙来案件说成是进步，那么平常我们绝大多数那些证人不出庭的案件，那不是变成退步，甚至是大大的退步吗？ 好，阮教授说他没有确切的数字，那我今天刚好是看到了有个统计，就说改革开放以来呢，中国各地迄今为止的司法证人的出庭率是普遍的低于 5%， 而大量的地方法院的证人出庭率呢，甚至是低到了 1% 以下， 也就是大部分的证人是不出庭。 没错，所以这次我们看到有重要的证人，比如说徐明、王正刚、王立军，还有更多的证人出庭，那与一般的案件相比呢，这样的证人出庭率其实算是可圈可点的。 嗯，当然在证人的本身的身份上面也存在着一定的争议，就比如说在庭上，在薄熙来这个涉嫌滥权的这个罪的审理部分，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基础，就是王立军的叛逃的事件。但是呢，如果说大家仔细去比较前后几份庭审记录的话，大家会发现在其中的一份庭审记录突然提到了王立军在之前一天所没有出现在庭审记录上的一段话，这句话是这样的，他说自己当时去四川成都的美国领事馆，这不是叛逃，而是履行正常的外交手续。那这样的一个说法的就明显与他自己所获得的这个刑事判决书的说法是相矛盾的。在2012年9月23号由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下达的刑事判决书上的清楚的写明，被告人王立军犯徇私枉法罪、叛逃罪以及滥用职权罪、受贿罪。也就是说王立军的这个叛逃行为是有之前的一份判决书作为支持的，但是他在法庭上呢似乎对这个问题又有自己不同的看法，所以说呢也给公众造成了一定的这个困惑。 嗯，其实从王立军出庭来看哈，大家还有另外一个唏嘘的点在哪儿呢？就是以前薄熙来和王立军的关系是什么呢？是上下级并且是朋友，这是王立军在庭审的实录里面我看到他的原话。他基本上是每一天都要去薄熙来家里做一个汇报，并且你看他称呼博古开来什么是 五哥， 看得出这个王立军与薄家的关系呢也是非同一般。但是今天看到完全是兄弟侧目的这么一个情况。我们想送一首歌，张雨生的兄弟啊。 兄弟啊，我有多么的爱你，因为失去要比拥有容易。 看着我，当我这样面对你，我们靠得这样的近，彼此之间没有言语，辗转说一些事情，我抑制我的压抑，以为脸上没有冲突的情绪，却让肢体僵硬哭泣，多年若即又若离，盘根错节在一起。兄弟啊，我有多么的爱你，虽然蹉跎至今不敢表明。兄弟啊，我有多么关心你，虽然聚少离多难以亲近。兄弟啊，我有多么的爱你，只是藏在心里看在眼里。兄弟啊，我有多么在乎你，因为失去要比拥有容易。我们背对背前行，朝着路的两端走去，漫漫人生里悠扬的歌曲，伴着岁月走过年期，年长以后谈笑起， 欢迎回来，凤凰 U Radio 三联华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这个薄熙来的大审进入了第五天，目前呢，按照我们掌握到的最新的情况，应该是由辩护方在进行陈述。那在前两天的这个法庭审理过程当中呢，除了王立军的出庭作证是作为一个亮点之外呢，古开来的证词继续在对薄熙来造成巨大的杀伤。那关于古开来的证词呢，是薄熙来基本上是坚持了之前的一个辩护的口径，强调呢古开来第一有强烈的立功的动机，第二呢精神不太正常。这里关于古开来到底精神是属于正常吗？我们看到之前古开来涉嫌故意杀人罪的这么一个法庭的判决书当中就提到这么一件，关于被告人博古开来的辩护人所提供的博古开来检举他人犯罪具有重大立功表现，建议对其从宽处罚的辩护意见，经庭审后核实，博古开来归案后向有关部门提供了他人违纪违法的线索，尚不构成立功，但为有关案件的查处起到了积极作用，在量刑时可酌情考虑，故对博古开来的辩护人此节辩护意见本月部分予以采纳。同时关于博古开来的控制能力弱于常人的这么一个辩护意见，经查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所 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评定博古开来患有精神障碍。对本次作案，也就是对于独山英国商人尼尔伍德的这一件事情，控制能力削弱，故博古开来的辩护人此节辩护意见成立。也就是在之前由合肥市中院做出的博古开来毒杀尼尔伍德这一件事，这个案件的判决当中，基本上是认定了博古开来的精神恐怕是有一点问题。 没错，我们还要留意哈，在博西莱的涉嫌的贪污与受贿的起诉书当中呢，都是提到了他的妻子博古开来涉嫌贪污受贿的共同犯罪，并已经把他列为另案处理，也就是博古开来可能会被追究刑责。我们看到呢，这样一个指控当中呢，说博西莱涉嫌在00年至12年间单独或者通过其妻子博古开来、其子博瓜瓜收受财物超过2000万元人民币。此外呢，起诉书的内容还指出了，在博西莱涉嫌贪污罪的犯罪事实当中，博古开来则是主要的执行者，协同制定贪污款的保管方案。那么究竟博古开来应不应该追诉呢？他的这些漏罪应该怎么办呢？再来听一下阮教授的看法。 某一个共犯啊，他这个站出来愿意配合控方来指证其他共犯构成犯罪的话，那么这样的实际上呢和控方做了一个交易，控方是可以不起诉他的啊。这个在西方法律制度当中啊都是有明确规定的。然后对我们，在我们国家呢，这个问题你问的，确实问到点子上，就是在我们的这个，就是刑事诉讼法从整体上说，它没有规定啊，就是没有明确的规定说，共犯当中的某些人，他愿意站出来指证其他共犯，我们检察机关就可以对他不起诉，啊，就是把这个罪呢，把它豁免了。我们确实没有这样明确的规定，但是呢在实践当中操作的时候，这种情况呢还是相当普遍的存在的。所以如果按照惯例来看，虽然可能薄熙来或者其他人涉嫌了共同犯罪，由于他在本案当中作为一个关键证人，控方是可以对他所处犯的那个相关的犯罪啊，是可以做出豁免的，这样的不起诉的处理的。 好，这是阮方民教授的看法。可能这样的说法能够解释啊。我们看到薄熙来在法庭上他这样说，他说所有我的指控都出自古开来，他声言自己对古开来呢是有感情的，这是薄熙来说的。但是正因杀害英国商人海伍德而服刑的古开来是一个比较脆弱的女性，通过检举呢很快就能出狱了。薄熙来说，除了我，那他能检举谁呢？ 这个古开来在之前在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下达的这个刑事判决书当中呢，他是被认定犯有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这目前已经是处于一个服刑的状态。他在这个服刑的状态中，他也拒绝出庭作证，是由公诉方提供了一份视频。在视频中呢，可以说我们一个直观的印象哈，是觉得古开来的这个情绪还是非常的平静的，也是提供了很多关于薄熙来的这个受贿的证据，主要的内容就是说薄熙来对所有的这些徐明送的房子包括这个薄瓜瓜的这个接受的这些好处，薄熙来都是知情的。 但是薄熙来又强调他是古开来的证词内容前后不一啊。当审判长问薄熙来，他说你是否认为古开来的证言不值得采信的时候，你记得他怎么说吗？他说值不值得采信请审判长请法院来定，我只说自己知道的情况，我并没有猜测，我不去猜他，因为我和古开来是27年的夫妻。 是这个27年的夫妻，这里面也有一段花边。好，在这个有一段证词当中呢，薄熙来就自己提到 这个古开来带着博呱呱出国留学的一个动机呢，是因为自己有了外遇， 负气出走。 那当然这个是给这个看客留下了很多想象的空间。那在这个事件之外呢，有很多外媒都是集中报道了，在庭审席上，哎，这个暨南中院号称是全院最大的一个这个审判厅哈，在这个庭审席上都坐着什么人？其中呢就有代表是薄熙来的家属有五人，哎，我们今天看到有很详细的图片，谁都是这个名字是什么都有标注在图片上，其中就有一位是薄熙来的长子李旺之。李旺之呢在早前发出了一份声明，这一份声明是怎么说的？感谢党中央，感谢法庭给予了被告人比他预期更多的辩护权利和自由，使得父亲可以讲出真心话。同时，我也要感谢那些顶住巨大压力，没有违心做伪证的人们。作为他的儿子，我为他受到的痛苦感到难过，同时也为他的坚强感到骄傲。在经历了超过300人历时500天全球范围的调查之后，他这里应该指的是薄熙来，经受了巨大的考验，依然能坚持自己的想法。我想说，第一，真金不怕火炼，事实是可以经受住历史的考验。第二，我为我的父亲感到骄傲，希望父亲继续尊重法律，法律也能尊重事实，能够给人民一个交代，给历史一个交代，也给他的儿子一个交代。 李旺之和薄呱呱是同父异母啊，某种程度上来说呢，他们两个兄弟啊应该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校友。李旺之呢当年也是就读于北京大学法学院，之后呢去美国哥大呢是攻读金融硕士，曾经任职于花旗银行和北京的一家律所，那现在他从事的是这个私募基金投资行业。那么之前大家就传说到底出庭旁听的会有薄家的什么人，最早传出来的是应该是跟薄熙来感情最好的妹妹，就是小五，叫薄小莹。最后呢我们看到是有五名的亲属露面，而且非常蹊跷的是央视是有播出画面的，并且在这个中央电视台的英文频道的新闻节目当中是对这五名的亲属是一一给予了介绍。这五名分别是薄熙来的大哥薄熙勇、弟弟薄熙成，还有薄熙宁、妹妹薄小莹，以及薄熙来和前妻的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位长子李旺之。 没错， 另外呢古开来的母亲范成秀虽然呢也强烈的要求旁听，但是被当局是坚决的拒绝，一直没有出现，这是港媒的一个报道了。 没错，这个在薄熙来出庭的五位亲属当中呢，之前有过报道的是他的这位应该是哥哥薄熙勇。这个薄熙勇呢以李学明的这个名字呢在光大集团，也就是中国光大集团，是在83年在香港创办的这么一家以经营银行、证券、保险投资等金融业务为主的一家企业。而在2003年的时候呢，薄熙勇或者说李学明成为了光大国际的执行董事和副主席。而在薄熙来的事发之后，2012年的4月25号，薄熙勇是辞去了中国光大集团执行董事兼副总经理的职务。 那其实这样一个案件呢，很多人一开始对他是抱以非常大的期待，认为是从审判薄熙来的案件当中能够是嗅到中国司法未来的方向。那么这到底是大家对于这个案件过高的期待，还是说其实有根本的问题大家并没有完全触及到？我们稍事休息，三 D 花新闻等会儿继续。 新闻、音乐、健康、资讯、文化、体育、娱乐、感情，满足你一整天的需求。You Radio， 有你真好。 魔镜啊魔镜，可以告诉我张学友最看好的新时代歌手或乐队是谁吗？亲爱的天父啊，可以提示我张智霖的偶像是谁吗？ 佛祖观世音菩萨，到底你们最喜欢哪一位创作歌手？ 全能的先知莫文蔚最想跟哪位音乐人合作呀？ 不用再求神拜佛了，让海琪帮你实现心愿吧。 海琪的天空替你挖掘大明星的小秘密，快上官网及凤凰 FM 点播收听海琪的天空首十集节目，找到艺人秘密，回答10条秘密问题，就有机会获得限量星级艺人签名拍立得一套。 9月1号之前将答案发送到 uradio@phoenixtv.com， 一次性拥有张学友、张智霖、陈慧娴、狂舞派、校长谭咏麟、何超、莫文蔚、曹猛、Coco、李玟、太极乐队的签名拍立得。最令人羡慕的新时代极优粉就是你，快去做功课找答案啦。 欢迎回来，这里是凤凰 U Radio 三联话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继续来为您关注薄熙来案审理的最新的进展。在案件审理进入到了第五天，现在已经进入了法庭的最后的辩论阶段，相信呢我们很有可能在今天下午能够看到双方最后的一个总结的陈述。在以往类似的案件当中呢，通常在这个最后，特别是辩护方被告人的自我总结陈述当中呢，我们总是能够看到非常多的亮点。而在这个案件的审理当中，薄熙来因为在之前的法庭的这个质证的阶段已经是对自己提出了非常多的辩护，而且很多的这个表达都是可以吸引大量媒体观众的关注这样的表达，因此有理由期待他的这个最后自我陈词会有比较多的内容。 是，那庭审到了现在哈，大家有另外一个关注点，就是在于博案的贪腐之外的标本价值到底在哪里，就是这个案件 到底有什么意义， 算不算一个标志性的一个案件。其实如果从等级上来说呢，他并不是第一个被起诉的政治局的委员，此前有陈希同，有陈良宇，他也不是贪腐金额最大的官员，他相比于刘志军的这个6000多万元，甚至和帮这个苗丁书苗去牟利近40亿元来说呢，他的贪污的数额可以说是并不算非常巨大。 就控方提出的这个指控数额是 没错，但是现在的大家另外一个觉得遗憾的地方在哪儿呢？如果说他能够反映出中国司法进步的说法成立的话，那么怎么样去解释薄熙来在重庆的执政期间他破坏法度、唱红打黑、入侵私域，甚至是搞文革的预言，那这些要害问题撇开了，是不是令到了这个案子审理显得先天不足，这个案子的司法意义呢就因此大打折扣呢？来听一下阮教授对此个问题又是怎么看的。 这个问题啊太大，我觉得呢是这样子，我个人是这么看啊。薄熙来在重庆当政期间确实做了很多和那个全国各地不一样的那些做法啊，似乎呢给人的感觉有另类的一些表现啊，但是这是政治上的一种，有人也把它说成是不同的政治路线啊，但是这次审判当中肯定没有涉及到这个问题啊，只是就法律来进行审判，因此呢实际上是把法律和政治呢是分开来的。如果是说要对他在重庆期间的一些政治上的这个做法能不能在法律上做出相应的评价，比如说他在重庆期间搞的很多另类的那个做法是不是有滥用职权，比如说啊，今天不是要追究他滥用职权吗？有些做法并没有在中央的统一布置之下，而是他重庆自己单搞的，而且是在重庆的这个地域范围内轰轰烈烈的搞的，这样的一种做法是不是他个人的滥用职权？我们没有看到更多的资料啊，所以呢，我个人认为这一次的审判似乎是效仿了文革结束以后当时中央组成了两个特别法庭对林彪、四人帮、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审判，有那么点 类似。 嗯， 就是就法律的问题来进行审，并没有涉及到某些政治问题。 好，这个普通人恐怕在看博案的审理会关注到很多的花边 八卦 八卦，就比如说有这个提到、反复提到的江某某，这个是代持徐明用自己的钱替博家买的这幢法国南部的别墅。那其实这个我想大家稍微有留意案情的话都会知道，这个所谓的江某某呢，就是指的是中央电视台的前著名主持人了，应该也算得上是江峰。江峰的另外一个恐怕给大家非常印象深刻的身份，就是他曾经是复旦大学辩论队的一辩，曾经在当年的这个新加坡大专辩论赛上哈有着非常精彩的这个表现。那在不按审理之前呢，其实网上就已经有一些预热了，就比如说江峰他的这个微博账号啊，叫做地主家的变天账，就被网友就发现呢，其实之前有晒出了一组哈、在法国南部的一组别墅的照片，里面呢就是大家会发现是在戛纳的山坡上，有6间卧室的豪宅带一个游泳池，有一个4000平米的花园，能够看到地中海的海景。现在一对照我们在案件审理中看到的情况，就发现正是这个徐明向博古开来行贿，或者说通过博古开来向博西来行贿的这一幢法国别墅。那江峰呢承认自己是这座别墅的管理人，但拒绝确认自己是房产的最终的所有者，而且在他法庭上出示的证言中呢，其实也提到了他跟这个大连实德集团董事长徐明之前的关系。他强调在2010年前后呢，他跟徐明当时是有结婚的计划，因此呢当徐明提出让他代持这幢别墅的时候，他起初还以为这是给他自己用的。 是 这个在当中也是有一些这个八卦的细节。那地主家的变天账在8月25号也就是昨天发出了一条微博，这条微博是这么说的，在一个单身女人与一个单身男人的恋爱里，二奶小三傍大款等当下常用词语不适用，我不会因为财富而爱上一个人，也不会因为财富而拒绝一个人，我的生活自然真实，未曾炫耀，未曾躲藏，我的言行发自内心，不挑战谁，也不取悦谁，我守礼守法，听从内心，人生都有旦夕祸福，我只主宰我能主宰的部分。这是他最新的一条微博。 从微博里还是隐约能看得出来，江峰确实也是个才女啊！你从他的措辞里面和他反映出来的一个气度。那其实对外界人来说呢，大家关心什么？关心美女富豪这个高官，甚至还有中间有贿赂和谋杀的一些非常狗血的情节。 嗯， 看到很多八卦的一些片段，也是让中国公众可能是有史以来第一次的，是能够这么近距离的窥探到这么一个层级的人的一些生活方式， 还有 和他们的一些国家的可能是更加深层次的运作方式。 没错，这个生活方式这一点好，这个大家都展开了广泛的讨论，就是张小军在证言当中提到了说，博呱呱去非洲旅游 带了一块肉， 带了一个挂在架子上的一块肉，好说是可以生吃，但是在博西来的要求之下还是煮熟了吃，并且呢是全家吃了一个月。好，就因此呢网友纷纷就开始想到底是一块 什么肉。没过多久微博上就破案了，说是西班牙的什么某种肉，是吧？ 哎，现在有两个说法哈，有的说法呢是这个西班牙的这个伊比利亚火腿 啊， 另外一种说法呢是南非的这个比尔通肉干。我个人呢比较倾向认为是后者，因为呢其实西班牙的这个伊比利亚火腿当然它是挂在架上符合这个描述啊，但是这个是挺常见的。 是，你看 如果说博家这个都不知道的话，我觉得有点土。 怪不得他说呱呱是我们家唯一一个比较有出息的嘛哈。但是屌丝你看关心什么呢，立刻上淘宝，淘宝网呢就有专门的卖家就开始搞这个事儿了。已经有人去卖一款叫做呱呱同款南非生肉干，还说了生肉吃一个月和这个创意生日礼物定价多少钱，1块钱人民币，表明这是公益产品，声称我们所有的收入捐给一基金。哇，这个高级黑。 还有一个就是呱呱订购的这辆超过人民币80000块钱的说电动车，哎，我当时看到说电动车，我说什么电动车这么 贵，几万美金是吧？ 八万五 5000元人民币 啊，人民币 啊，叫做电动平衡车。后来呢，这个一想发现了，哎，这个是一个高端的产品，嗯、它的全称呢叫做赛格威 啊 ，Segway， 这个是一个很新奇的产品哈、啊。大概呢意思就是有一个把手，然后底下两个轮子，人站在这个小车子上呢，它就可以像一个电动车一样往前走。 嘿，你还研究这么仔细、啊？ 有一些警察现在有一些警察其实是用这样的车子的。 哎，据说薄熙来也玩过，他觉得看着挺新鲜 的、啊。在这个博古开来的自己的证词当中呢，提到说收车的那一天呢，他跟博呱呱两个人一起在试车，博熙来看到了、嗯、觉得很有趣、 啊、 自己也站上来骑了一下这个车啊，当然这个是细节了。 好，你看咱就是关心这些狗血的花边情节、 我就说这个车子啊，它贵贵的还是有道理，它的创始人赛格威电动车的创始人自己就曾经骑了这个赛格威平衡车， 嗯， 坠下了山崖死了。 哦，怪不得， 所以这不是一个好车， 不是一个好兆头。 嗯， 好，你看咱们公众关心的事儿太多了，又有八卦，又有所谓的中国的政治和法律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运行方式。 嗯， 接着最后再来问一下阮教授，律师们最关心什么？ 我觉得呢，我站在一个普通老百姓的角度哈、我也挺纠结的。一方面呢，我还是挺同情他，毕竟他出生在这么一个革命的显赫家庭，跟一般的人不一样啊、本身这个家庭以及他本人对中国新中国的建立以及他本人改革开放以后确实也是做过很多好事的，不能把他一笔抹杀。但是他自己又是犯了这么大的罪，他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到底这个罪是不是像他讲的是全部都否定，我倒也不这么看啊，他肯定是有问题。最后能定他什么罪，其中最致命的罪就是受贿罪，因为受贿罪只有死刑的，贪污罪500万他不至于判死刑，至于滥用职权罪撑死了也就是10年吧。所以关键还是那个受贿啊，受贿是足以置他于死地的。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对他本人来说，如果选择认罪，那像刘子君一样不是就保住了命吗？那么薄熙来选择了不认罪，反驳各项指控，那么就变成按照我们的审判实践一贯的认识和做法，那就是拒不认罪。拒不认罪怎么可以给你从轻呢？这么大的数字，那么就应当判处死刑。可是要判处死刑，如果放在一般人的身上可能是毫不犹豫，但是毕竟是在我们这样的一个特殊的国家，他这么一个特殊的家庭啊，确实是我觉得让法庭啊，以及可能还有更多的人啊，更多的有决策权的人真的是纠结和为难了。 真的是非常纠结和为难呀。那现在大戏呢也是看到即将要落幕，大家最为关心的就是跟阮律师一样，到底会怎么判，会不会像他说的，如果是处以这个极刑的话，那就应该是死刑了，因为他的这个受贿罪是足以置他于死地的。但是又生于一个特殊的家庭，而且之前的高官也没有人是因为受贿而判死刑的， 之前的这个政治局委员好没有被判死刑的这个先例。但是薄熙来非常出人意料的这个不承认所有的指控，这按照中国的法律实践的话是会要加重，有可能加重他的量刑、 嗯、 但是最后这个情况还真的让这个悬念又多了几分。我们比较到之前的刘志军哈，前铁道部长及这个铁道部党组书记及部长刘志军的这个审理，他在法庭的审理当中是认罪的，那最后呢他因受贿滥用职权是被判处了死缓。大家注意，这个在刘志军的这个案件中，他受贿的金额是比这个薄熙来要大得多。 嗯，好，那其实对于公众来说，这样一个审理过程也可以说是一个法治教育的一个绝佳案例、 嗯、 但现在有人都觉得好像似乎有一点浪费了一个历史性的机遇，就是如果说把中间涉及政治的议题又纳入到法律的这个轨道上去审的话、 嗯、 应该会是一个更好的法治教育的这么一个机遇。 是， 那我看到有评论就说，如果是以美国历史上最具争议的辛普森杀 七案为例呢、嗯、这个案子最后是通过了电视直播而家喻户晓，电视转播家喻户晓，引发了是旷日持久的全面的大讨论，而且是借此人们对司法程序和法治的具体制度呢、嗯、有了更加的直观的了解，成为普及法律知识的最大的课堂、 嗯、 尽管说现在这个案子余温犹存，引发的争议呢是至今还是存在、嗯、但是司法程序正义的理念从此深入人心。 没错，这两天通过阅读这个庭审记录，相信大部分的这个公众、嗯、 确实非常好的司法普及， 对于这个法律的程序或者说一些法治的精神哈、嗯，都会有一个非常好的了解。相信这两天这个律政剧啊，或者说这种法庭剧的这个收视 太多素材了， 素材也增加了不少。好，这个是薄熙来案目前审理进入到了第五天的情况，我们为您跟进到这里。那今天的这个全媒体话题哈，另外的一个法治的案件在四川成都，在闹市哈，是在成都的一环路北四段，就在8月25号的晚上9点多呢，发生了一起伤人的事件，一名男子持刀是连砍了15人，其中4人呢就因伤重抢救无效死亡，警方最后是选择在这个追捕的过程中，在鸣枪警告无效的情况下开枪击伤了犯罪嫌疑人并将其抓获哈，这个从嫌疑人的这个表现来看呢，极有可能是之前的这种精神病患者、 嗯、 但是有一点不同，警方这次选择了在闹市开枪哈，当然最后证明了是一个比较成功的一个抓捕，但是说实话我自己有一些担心啊，在闹市开枪、嗯、会不会产生一些别的问题，警察什么时候可以选择开枪，什么时候应该对于这个动用武力保持一定的警惕啊，请您来发表您的判断，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 香港听众1872346手机用户凤凰 FM 一键 call in 的互动功能已经开通，我们听首歌稍后见。 要我吃饱，要我穿得暖，叫我去街过马路小心点，重复的说，重复的说，啰嗦也很温暖。 晨间匆忙，是否错过最重要资讯？午间半小时，为你的新闻充电。周一到周五下午1点到1点半，凤凰 U Radio 为你呈现天下报报天下，两岸三地报纸头条，环球媒体焦点关注，财经世界重要资讯，天下报报天下，为你通通搜罗整理，让你精确掌握时事脉动。听凤凰 U Radio， Be Smart。 凤凰卫视集团第一档全媒体节目《全媒体全时空》从2013年1月1日起正式推出了。 凤凰卫视中文台、美洲台、欧洲台、凤凰新媒体、凤凰 U Radio 五大平台同步直播， 直击当天最热的议题，通过全媒体发散， 让新闻更全面，观点更立体，意见更真实， 多样的互动平台传递最草根的声音。 锁定每周一至周五晚间6:25至7:00，全媒体全时空， 给你不一样的资讯新体验。新闻有话直说， 三地化新闻有话直说。在闹市发生的暴力事件中，警察应该开枪吗？您的看法是什么？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 香港听众1872346手机用户凤凰 FM 一键 call in 的互动功能已经开通、嗯、马上听到深圳的一位听众李小姐的电话。 李小姐您好。 哎，您好。 哎，这个广东之前我记得飞车党猖獗的时候哈，曾经有一个说法说警察要这个不怕开枪，您自己这个对于警察的开枪您是持一个什么样的态度？ 就成都的这件事情来说，我是持一个赞成的态度的。 嗯， 因为我觉得面对这种危险的情况，然后警察去制止，这是他们应尽的一个义务，也是当时能够非常快的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方法。 嗯，但是您会有担心在闹市开枪，这个万一擦枪走火的话，这可能有误伤的这个危险？ 因为我觉得万一的话，那真的就是一个万一的问题。但是从一个正常的概率的一个情况去考虑，就是这是一个当时反应的一个机制吧。 嗯嗯，你觉得这个为了保护大家的安全，警察开枪是对的？ 好， 对对对。 好，谢谢， 谢谢 这李小姐的意见。好，接下来来自太原彭小姐。彭小姐您好。 啊，您好。 哎，您对这个成都的警察在闹市开枪击伤了这个砍人的嫌疑人，您怎么看？ 嗯，对，然后就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当时在当时那个场景下其实是伤害到了很多无辜的人，所以我觉得警察在必要的时候出于自卫，出于对全局的考虑，是可以就是在人多的时候在闹市区开枪的，我是这样认为。 所以您的判断的这个原则就是只要他这个处于一个危险的状态，警察就应该开枪。 我觉得是可以允许的。尽量的去最好的控制，让达到最少的那种受伤的程度。但是其实这样也可能就是说，比如说会产生警察误伤的现象。但是我觉得，我觉得警察在维稳的情况下还是可以这样允许的。 嗯，好的，这是彭小姐哈。 我们稍作还原哈，昨天晚上其实是在9点钟事发，那么9点25分的时候，民警是赶到现场，对于这个犯罪嫌疑人是依法进行果断处置，在鸣枪警告无效的情况之下，开枪击伤了犯罪嫌疑人，并且将其抓获。 接下来是香港的严小姐，严小姐您好。 Hello， 主持人您好。 哎，严小姐，你怎么样看成都警察的开枪的这个行动？ 其实当我看到这则新闻的时候，我觉得好可怕。这个凶残的人他竟然杀害了15个人，而且他不但是在车上伤人，跳下车逃窜的时候呢，他也是在一路的伤了很多就是这种过路的群众的。 嗯， 那我觉得警察开枪呢，他是在犯罪嫌疑人拒捕，并且当时他还是手持着刀，他使人民群众和警察的生命都受到了威胁的时候，他才选择开枪的。所以我觉得他是在一个特殊的情况下做了一个非常明智的选择，我认为他是对的。 哎，这个严小姐理由非常充分，受到威胁，而且警察已经鸣枪了。好，这个是砍了15个人，其中有4人呢是伤重无效死亡。那的确这样，这个在今年的夏天，好，类似的事情发生了，这已经不是第一起了。怀疑呢也是一个精神有问题的这么一个犯罪嫌疑人在闹事，不知道跟天气热是不是有直接触发的这个关系，但是都有一个特征啊，就是在大街上，然后呢基本上这些人也都是无冤无仇无亲无故的，就拿刀就上去砍了，这是很恐怖的一个动作。 是嫌疑人他姓李，今年的是41岁，是金堂县人，据说是因为经济问题跟家人不和，就长期在外打工。他是在8月22号的晚上从西昌出发，24号回到金堂老家，25号的中午并且到达成都，并且于当晚的是作案行凶。那现在大家最关心他到底是因为精神有问题，还是别的原因产生这样一种我们看起来是报复社会的行动，又是一起充满暴力的极端事件。 是这个在跟之前的事件不同的就是这次警察是开了枪的。其实在中国的这个特别是在城市的这个执法里面，是警察开枪的这个出现的 其实 是非常非常少的。因为公安的这个平时的枪支的管理啊，恐怕是非常严格的。像香港警察的话，上街巡逻通常会带着枪，但是其实这个大陆的公安其实一般上街巡逻是不带枪的哈。 那我们看到在这样一个持刀行凶案当中呢，是有15名的伤者，那其中已经有4人因为伤势过重而抢救无效死亡。成都我们看到市政府是有一个新闻发布，就是正在组织全各医院最好的专家最好的技术来全力救治。好，今天最后一位听众，广州的陈先生。 陈先生你好。 哎，你好，你好。 哎，今天到目前为止，全部都一面倒的对警察的这个开枪是持一种赞许的态度，您也是这么认为的吗？ 这样子，人民警察的责任本身就是惩恶扬善。如果说一个凶徒在闹市之中杀了4个人和伤了11个人，你还不采取必要的行动终止犯罪的话，那么伤害的人却会更多。我觉得现在有很多狙击手，人民可以放心。 即使出现一些失误也是可以理解的，必须终止犯罪，我觉得我是坚决支持的。 好，坚决支持，该出手时就出手。这让我想起之前在合肥发生的这么一个新闻，说是有一个在闹市，有一个少女被人这个是伤害的情况下，两个警察好，根据现场的录像是两个警察在现场愣住了，有人说是警察胆小，有人说是警察没有反应过来，反正警察没有上前去直接的制止，导致这个少女被害，这引起了非常大的争议哈。那相信在成都的这样的这个事件发生了之后呢，恐怕以后这个警察如果要选择出手的话，底气会更足一些，更何况今天我们所有打进电话的听众全部都是选择支持的。 好，谢谢收听，再见， 再会。